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城寨系香港真正冇大台、冇斗策，只有群众嘅地方。一班嚟自五湖四海嘅人，使出十八般武艺，施展浑身解数。大家睇紧嘅系城寨，我系刘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 好啦，休息之后翻嚟咧，又到呢、這个继续我哋讨论入狱啦，开始就系、是、呢、這个即系、就是、所谓一江一游啊，即、就、系、是、究竟头先讲到咧就系林郑个角色啦，即系话喺嗰个政府管治里边，如果你个老细系强硬，大家明白嘅，有啲嘢你系向中央负责，你冇得唔硬嘅，譬如反港独问题，譬如呢个八三一框架咁样。咁你個助手或者你嘅第二把交椅嗰個人，應該就幫你去爭取公眾支持啊，建立個政治聯盟嘅關係噶嘛，其實係咪？但係如果你睇林鄭嘅講法，佢就講到好似過咗幾年撕裂都同佢冇關咁樣。所以我而家要出嚟參選啦。你睇下曾鈺成今日喺 AM730 嗰篇文章咧 ，exactly 係講緊呢個問題。佢話你而家提出咁多新方向、新建議，點解過去幾年又唔叫你去執行嘅咧？点解你做政务司司长嗰阵时候又唔提出嚟咧？ 咁佢可以话当时我极力想劝佢啦，冇人听咁啊嘛。 咁又唔系好觉真系。嗱，好多人咧有个睇法。 我哋讲闩埋房门，林郑同阿 CY 佢哋点样用拗嘢 ？OK， 呢啲嘢咧，其实我唔知啊。 无从所知， 好少、這個、好少出过街嘅。 嗯， 我嘅直觉咧，林郑就唔会系真系 CY 话乜都即系。唯命是从，应该佢哋都有拗过啲嘢，咁啊，咁但系始终佢系识做嘅，咁你系老板，你话咁啊咁啦，咁咁所以我都觉得会有啲嘢咧，系 CY 企眼咧，佢其实就唔系好想见嘅，咁有几多我就唔知啦。 嗱，好简单，你如果喺处理，我都话啦，牵涉到一国嘅问题咧，可能就冇所谓 hard line soft line 嘅，我觉得只有一条 line 就系中央嗰条 line。但是如果你是香港内部事务和香港内部譬如议会的政治关系，这些就不是上面一定要喂见到民主党要追打他，不一定是这样的嘛，我觉得。所以那个问题我觉得反而是跟个政务司司长有关的。今天有很多人呢反而调返转对叶刘呢就有另外一个睇法，觉得哦叶刘其实都不是相比起相对来讲他的人都比较真性情。都是即是没有说即係收埋佢， 係咪好真性情嘅？啊， 如果佢講 咗，你見得佢， 因為佢比較啊，而家就係同阿林鄭比較啊，反而就令到阿葉劉個形象好咗喎。我覺得係， 我不嬲都係對事不對人嘅。你哋講咁多人嘅嘢真係啊， 唔係喎， 唔係都係事嚟嘅 啫， 事嚟。咁你同阿葉劉有冇鬧交㗎？鬧完交又點㗎？ 我告诉你听冇你都你都唔信啦。我同个人都有闹交，咁闹完交，你而家又要倾翻偈噶啦。 你要买翻杯咖啡氹下氹下佢啊！ 你永远冇拗嘅关系好假啫，系嘛？咁你一定系有呢啲咁嘅嘢要拗噶嘛？即系好坦白讲咧，你睇得出呢一次过程，叶刘因为逆流而上，佢要做好多嘢。咁佢其實就好勤力， 佢行緊條好艱難嘅路嚟。 佢行緊條彎揼石仔，佢係人都見，乜嘢人都見。我呢次睇佢見啲團體啊，我真係老老實實，我從來都冇認真睇過千二個人，因為我唔係選特首，冇諗過啊。我都唔知個千二個人背後有幾多個板塊。有時我來不來睇到佢去拜訪呢啲人，我話嚇，原來佢哋都有關係嘅。咁佢又要知道呢啲人想要啲乜啊嘛，係咪？咁所以加加埋埋曬咧，佢其實就係最勤力嗰個。 但会不会有个觉悟就是、哎、其实做建制派都是看阿爷吹鸡的。 我觉得今时今日叶刘去到的地步呢，他最近跟自己有个交代，结果不是他控制之内。他对自己有个交代，人生走了一条这么长的路，他有些事要追求。 嗯、 他最重要就是不要第日说 what if， 或者話早知。 嗱，其實會唔會去到 佢而家？所以佢呢個人生觀咧，我就即係到目前為止幾欣賞。同埋咧，佢有好多嘢咧，佢聽人講咧，佢都肯去更正啊嗰啲啊，即係更改啊嗰啲政策。 但其實嗱，已經去到最後關頭啦，入到入唔到。其實會唔會有個覺悟就係豁出去咧？即係已經150個，如果攞唔到， 嗱簡單四個字啦， 完嘅啦。 咩叫大勢而 即係攞唔到提名？ 咩叫豁出去咧？ 豁出去嗱，你建制派有多限制嘅，譬如你嘅政綱啊，你對民主發展嘅論述啊等等，即係你始終都要喺個框架裏邊。 如果佢係為咗選票徹底改變曬嘅立場咧，更加冇人尊重佢。 唔係嗱，你有啲嘢我知道明白，譬如 佢係應該喺一啲好硬。嘅立場之中，佢肯作出少少回應，一啲嘅調教係嘛？嗱，譬如話最近佢講土地啊，係咪？佢而家話香港好多嘅土地應該諗嗰啲荒廢嘅農地同埋棕地。嗱，呢樣嘢係一個建制派嚟講咧，其實佢落實到係好事，因為好多人咧發覺嗰啲同嗰啲鄉親交往 啊，利益集團 好多好多麻煩， 好麻煩， 又要有咁多票，跟住佢哋喊打喊殺，咁你點咧？咁亦都同時咧，佢又睇出佢哋面對嘅問題嘛。你有丁冇權，呢班人點解到今日有咁多咁多嘅怨氣？就係、是、因為你俾咗個權俾我，基本法寫咗入去，但我冇地，根本起唔到嘅，係咪？咁跟住啲城市人又話：，啊、哎，你啲權啊，即係扭曲咗啊，唔應該有啊，咁係嘛？咁跟住佢而家咪提出嚟咯，可以高即係多層嘅丁屋啊，去諗。咁即係話你睇得出佢由呢個角度睇，佢係肯去面對呢班其實個個人都怕怕地。 系 唔敢去得太盡嘅。你林鄭嗰陣時話拆嗰啲僭建搞下都 冇啦，冇件事啦， 冇咗胡扯。但我相信咧，葉劉呢次做得咧，佢荒廢農地、棕地一定會做。但同時佢亦都知道咧，你都要幫人做翻啲嘢啊。咁冇噶，最緊要就係大家坐低一齊 ，OK， 唔好損害公眾利益之餘，大家去行埋啲妥協。嗱，你啲棕地農地咧唔得啦，我真係要收翻。 但係會唔會去到而家呢個局面？ Okay? 但係多層丁屋咧，我幫你諗。 你都好似阿薯片喎、啊， 已經咗啦，唔係已經咗講法。政綱可以救得翻啊！我意思，因為佢係一個千二人嘅遊戲。你嘅政綱嗱，好多其實琴日政協啊何柱國嗰番説話，我都好有代表性嘅。我信嗰個人嘅啫，我唔理佢信，我唔理政綱講乜嘅咁。咁其實嗰啲人未選又話睇政綱先決定提名，而林鄭根本到而家都冇一個完整嘅政綱，已經捆綁提名佢啦、 嗯。 其實好明顯個遊戲背後個潛規則就唔係睇政綱。 我所以我正話講咁多嘢咧，係話佢行咗條路，而家去到最後嗰段，佢最緊要乜嘢都做足100分，係對自己一個交代。第二，亦都帶出一樣嘢，就係話無論一個人幾建制都好，當佢出嚟參選 ，OK， 而佢係認真嘅話咧。佢必然會聽好多人嘅意見，去調教佢嘅立場嘅。咁、即係我睇翻葉劉呢排一路佢自己嘅演變啊、成啊咁樣樣咧，其實我就想引證咧，其實八三一框架咧係一件真係好正嘅嘢。 但我估啊，今次 呢啲你個人意見，我諗有啲人好多人 高民高提名票入閘啦、 啊， 就是、對八三一最大嘅否定 啊。今次有好多啲其實對即係所謂。反對派的朋友跟我說，他說如果你當年政綱、啊、即是政改，他們說兩三個爛產嘛，如果個個都是好像現在這樣的表現，要面對這麼多人，你說了出來，你五年你要落實，不落實你跟著走人，沒得給你連任的話，他們覺得其實很不同、啊、你想想好過今天，今天怎樣？ 其實是倒退過以前的， 今天一個 我就話豁出去嘅意思就係咁樣，唔係淨係比拼個政綱。我覺得你始終係一個咁樣嘅綁住手綁住腳嘅選舉嚟嘅，你又唔可以批評你嘅對手，又唔可以將你同對手嘅分歧將佢好明顯話俾啲 突顯出嚟，突顯出嚟。 好啦，變咗林阿、啊、葉劉咧，就好似即係人哋忽視咗佢嘅存在添啊 ！campaign 到今日已經係 你有冇失望咧？ 係啦，即係 田生，你係 咪應該個踢法改變咧？你仲仍然繼續喺幕後裏面拉票、哦、原來嗰啲人係捆綁 嘅。我知道葉劉好努力，我亦都知道你 甚至 係 有人吹雞嘅撳掣。 但你會唔會好氣餒啊？田生， 佢知道無論佢自己講咩都好，嗰啲選委如果捆綁咗啲，無論佢講乜都可能好難轉態。但係如果佢忠於而家呢條路線咁行，佢可以爭取到或者點講啊？嗰啲指引咧。 嗯， 可以鬆翻啲， 指引指引啊 ，OK， 呢个先紧要啊嘛。 好啊，而家做指引就听讲有少少松动啦。 发晒癫砌自己人嘅， 而家会唔会维持？ 假设个指引 ，Michael 会唔会维持太慢咧？即系话指引有啲松动嗰阵时候。但是已经落晒啦，即系画晒压啦啲人， 但系 名字已经交晒俾林郑啦。 但系如果你许到尽豁咗出去嘅话，你亦都根本系得个吉。 好嗱，你话豁出去唔得啦 ，OK， 而家啦，已经话口气所动，有冇办法再捞翻嗰啲建制派嘅提名票咧？有好多已经签咗表俾阿林郑咯。 唔系有几多？得几百啫嘛，有好多系唔系捆绑啊嘛？捆绑呢，梗系冇得讲啦。佢而家咪争取紧，如果话啲指引松动啲嘅，佢。非捆绑嗰啲仲有机会嘛，正正咪咁咯。 咁咪应该向泛民 sell 咯，我觉得嗱，如果你想薯片当选，就不如提名我啦。 咁、你点知佢冇咧？ 冇爆大镬啊！真系， 我冇内幕消息啊。 唔系因为你有数得计，从博弈去睇嘅话，如果你想薯片当选，等 泛民都唔系个个洪水猛兽啊。泛民 当然唔系啦， 泛民都有好多中央真系觉得系可以接受噶嘛。 咁黄光亚都讲咗啦，泛民都可以做建制派咯， 系建制派里面嘅一部分。 所以佢 即系如果佢争取泛民嘅支持，睇泛民边一个板块咧，其实冇嘢噶。 我觉得嗱，如果佢能夠突破到咧八五提名入閘咧，我覺得就真係有個變數喺度。就是、今次選舉，大家都覺得好厭悶、好抑鬱嘅原因，就好似嘢你玩曬。 我而家爭取緊都係咁，我爭取緊講咁多咁多嘢，都係希望可以咁。因為咁嘅唔係因為我同佢嘅關係，而係咁嘅話咧，就達到我嘅制度受到尊重，我有選擇，我有競爭， 係調氣會順啲。嗱，而家講翻個 就算撐葉劉嘅人到最後佢去唔到第二輪。他们转头林郑调戏都会顺很多。 可能就反而 你给我入到嘛。 是 啊、我最后给我揀嘛。嗱、啊，同你计条数先。 如果你是夹硬不给我入的，如果我今天支持一个心支持叶刘、但是一定要我提名林郑的，我去到投票我会怎样？ 是分分钟就作、就是、作法。 同埋根本上你林郑已经够票入闸了。 一是八票，一是八票。 你都要要你要这么多来做什么？ 林郑就算拿了600啊，或者 plus 剩下的500几票。其实够分三个人， 够 分三个人， 系 啊！ 你唔好信从长毛个长毛即系呢个表达态啫。 但点解要攞600？即我觉得你攞400， 制造既定现既定事实系咪咧？做嗰个制出嚟，好似已经 咁咪即系将个 阴点咗 upon 咗呢个 扭曲成为记名投票咯。如果系咁，咁就其实一个好大好大嘅倒退。 所以你话点解而家叶刘到最后都唔豁咗出去咧？我就话要忍。要忍 哦！今天2月16号啊， 继续行翻呢条路。 二十六仲有几日提名？ 仲有13日，计埋今日13日，28号嘛，2月28号就 last day。 佢要争取嘅嘢咧，就希望嗰啲嘢松啲，等佢有机会。 但系嗱，你而家就似乎上一次张德江嗰个嘅信息，即系一传开咗之后咧，就大家都突然间又再即系变咗拿翻紧啦。咁所以今次你话松动松动，有冇人去？pass 個 message 出去。 最近有冇即係電話叫你去又去開下會啊？可能咧帶啲咩有咩成著，帶啲説話落嚟。 係啊，你啲都要散開。 即係接納嘅，全部都係啲嗱呢個葉劉、林鄭、胡蘇都係建制嚟嘅。 我啲係 small potato 啲。 哇！你 small potato， 咁我哋一粒塵都不如啊！ 我得一個人一張票，你講咩啫你？ 啊！你系选委，我哋选委都冇得做， 冇人同我讲嘢噶啦，再。 唔系，但你如果起码你都俾建制派嘅选委就是、一种免于恐惧嘅自由，咁大家都知道哦，原来唔系咁嘅，唔系话一定要高提名票俾晒佢嘅咁样。但系呢个 message 出唔到街嘛？我觉得。So far到今日啦，你有冇即系建制派嘅选委有啲嗱，譬如梁爱诗好，范太好。当日啲人批评中央干预，佢都出嚟。 而家有好多建制派嘅群组咧，仲未表态嘅。我真系希望多啲咧，至少佢话唔，我哋唔捆绑。 嗯， 总之佢肯讲，越多建制派嘅群组话唔捆绑咧，我觉得就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即系 好 positive 啦， 好改变。 而家有边啲建制派讲咗冇捆绑？ 亦都系代表咧，即系可能个指引开始松翻啲。 金融就讲咗冇捆绑啦，我听阿詹个仔啊， 嗯。詹梅忠个仔， 詹梅忠个仔系啊，佢就讲咗佢哋唔会捆绑啦。咁就商界，除咗嗰几个即系同中方关系比较密切嘅商会、工会之总商会啊嗰啲之外， 暂时睇唔到有好多人话 工种系咪捆绑？ 啊，要踢翻好似都系， 系啊，工种系啦，政协系啦， 唔系啊，叶柳好似话佢争取到工种， 政协系 有几票支持，咁即系唔系捆绑啦。 而家民建联都唔系喎， 我谂好多人咧会得行民建联嗰条路，就系推荐，但唔捆绑。 咁咪有位走咯， 有位走，有位走，系。 不过咧，如果系 即系如果系推荐唔捆绑，点都好过捆绑啊。 同埋会唔会用你嗰个方法 sell 好 sell 啲啊？嗱，我哋咁样做都系为咗一国两制嘅形象。令到將來選出嚟嘅特首有 民意支持，我要講嘢講曬啦 ，sell sell 曬啦。 嗱乜嗱，我覺得最毒嘅方法同泛民講都係啦。嗱，你選胡官冇用嘅，提名佢入去係嘛？策略上你整件葉劉入去嘅話，咪叫走阿林鄭啲票咯。佢哋會 buy 嘅，我覺得。 我諗會唔會鬆翻啲咧？應該就係睇啲民意嗰個走勢。 嗱，如果你而家林鄭咁樣跌法， 如果林鄭一路路跌薯片，一路路起咧，佢唔鬆都唔得。因为如果不是真的会得 不是我为什么会要豁出去呢跟叶柳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看到现在林郑是跌无疑但是呢那些民望又不去了叶柳那里嘛如果最好的 scenario 是什么呢林郑的民望跌低过叶柳那你对北京来说 你认为有可能吗 你 认为有可能 吗你怎么可能 appoint 在民意第三里面那个人做特首呢是不是他真的头痕的了我讲过噶，公开讲过我话 你啲想象力好丰富啊，刘西良。 唔系唔系，你而家林郑出现个叫 Murphy's Law， 错得嘅都会错。 梅菲定律 系啦，你谂下佢贴邮票又错，系嘛？情人节情书又错，佢因为而家啲人对佢印象已经唔好啦嘛。就算佢做出嚟嘅嘢根本唔系咁大件事都好啦，啲人都会变成一件坏事。嗯、 你讲紧咧系 imagination， 我有同阿田生讲啲好实际嘢，喂，细细声话俾佢听，你哋同泛民有冇沟通嘅？嗱，你同泛民，你做咗同事好多年 嘅，即係算嘅，細細聲， 我當係細細聲 啦，就啦。咁我就口型啦 ，read my lips。 係啊，誒 ，yeah， 即係你同泛民啲人做咗幾年，同做咗超過一屆。 我同咩人都，我同咩人都有溝通， 有溝通，有冇得傾咧？ 溝通咧，係我哋大家互相尊重嘅。 嗯 ，OK。因為泛民咧攞高提名咧， 首先唔會trap 人啦。OK。第二讲啲嘢都系啲正路嘢嚟嘅，即系我唔讲嗰啲咩对人针对人嗰啲嘢。 嗱，因为 全部大家如果同佢讲都系讲制度啊， 系啊，咩对咁呢都系正路啊，即系话有冇得沟通？ 我到而家都成日都喺度问佢哋，你哋反对八三一到底真正嘅原因系乜？佢即系佢讲唔到俾我听啊， 系咩？ 佢讲唔到俾我 听，讲咗好多次点解反八三一 呢边就系啊， 但系八三一个问题更加 都话有选择有竞争之下，必然啊有人会得。即係好多嘢嘅表現都唔同啦，但無論點都好，你如果放棄八三一，你換取翻嚟千二人，千二人有乜可能好過嚇、啊？千二人提名之後全民選啫，你明唔明？ 我明白。 呢樣嘢唔係 perfect， 但係呢樣嘢點都好過呢個 system 啊嘛。 第一去到嗰個佢哋， 咁呢個 system 你今日咪睇到咩事咯？ 佔中之後就唔可能再褪翻轉。 咁呢個就係因為佢哋大家好似落唔到台啊，有乜有乜嗰啲，咁即係其實係好悲哀嘅。好多都是因为一个政治的现实是吧、如果我这样呢就即都不是说真的为了香港将来会怎样总之我走了这条路呢我一变身我死于是乎大家。 我简单讲其实八三一就是根本中央开这么高门槛的框架出来是不想通过你明知道泛民一定不会通过。 而且他我觉得是没有信任、 嗯、 对北京没有信任我觉得这个是很根本的问题。他觉得就算你定咗咁嘅制度都好啦，最终操作嗰时咧，你一定系会嗱，好简单啦，你而家千二人，你唔需要林郑立晒嗰提名票啫，系嘛？点解要咁咧？你喺操作里边出蛊惑，哦，你就令到咧最终原来咧就得一个人嘅入闸嘅，其实喺建制派里边众望所归嘅。咁所以我就话，如果佢今次咁样执行完呢次竞选，捧咗林郑上去嘅话咧，政改根本上唔可能再重启添，因为你无论出任何嘅温和方案都好，啲人就会话喂，大佬你睇下，原来咁嘅。 这个同意，这个我都是绝对 有。你八三一仲有三个到两个，现在得翻一个。 所以当年 ，OK， 佢八三过唔到，当然啦，有啲说法就系中央根本唔想佢过。 系啦，我系咁嘅 认。但系亦都有啲人话咧，无论中央嘅门槛点咧，都过唔到，因为泛民如果过咗政改方案咧，根本佢冇嘢再争取，佢根本废咗武功，因为佢泛民由回归到今日。他是因为起公屋吗？是因为什么其他的民生问题吗？主要的主轴就是这件事嘛。 但是不是、啊、这个是 你个人意见。今届我尊重，但是 他一路要争取一些 明知中央好难俾佢嘢，咁佢先就有一个价值噶嘛，系嘛？嗱，我即系话， 明白，我明白。 有人咁谂，即系两个 school of thought， 你都唔可以。 但今次你见到佢撑啊，做咗薯粉提名一个建制派嘅曾俊华，咁好明显佢哋嘅政治行为本身睇到唔系佢哋唔愿意妥协喎。嗱，长毛出嚟，佢哋结果都唔会理长毛。长毛就话我要三万八个人提名，点点点。如果你从政治原则去讲，佢哋首选梗系长毛啦，次选就换官啦。但系唔系喎，你见到泛民今次系相当务实嘅，佢就觉得因为有能力赢位嗰个咧，而相对开明啲嗰个可能系胡须，咁所以佢哋就愿意去支持一个建制派嘅候选人。 阿田生，你话你喺立法会里边日日都见到啲泛民， 咁呢个又见到人， 你觉得佢哋系咪现实咗咧？ 佢哋呢次支持阿胡须， 嗯， 我认为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反 六八九。 唔係，係反對而家所謂冇競爭嘅一個局面， 係 呢個係最主要嘅。如果你睇清楚胡蘇有幾多嘢係真係啱曬泛民嘅咧，其實唔多嘅。 佢係建制派候選人， 佢都係建制派， 係 係咪？ 其實胡官都係建制嘅一部分啫。喂，從來泛民嗰啲入到去都係真係陪跑嘅啫，所以係不切實際嘅。今次泛民係有史以嚟最實際嘅一次。 嗱，所以咪睇到其實你如果好似你咁講，你話佢哦純粹原則性咁嘅話，又唔係喎。你諗下，今次其實好務實嘅喎。如果我係北京，我都好高興嘅喎。 所以咧，我建議 其實北京嗰個越刪越細，越刪越細喎，將嗰個選擇啊，嗱，你睇到某啲左派嘅言論，即係親中嘅言論，甚至將我嗰日睇下張志剛喺明報嗰篇文章，佢直情講到啊，唔係啊，周庸啊，前世今生話胡蘇其實勾結泛民。大佬问泛民攞提名票有咩问题？系咪？点解系一个政治嘅罪名咁样？好似喂呢啲咪就系阻咯？我就系话， 我觉得同泛民攞提名票，泛民个板块好阔好大嘅，即系好多好阔嘅。 你比我哋更加清楚啦。 有啲咧， 立法会里边 有啲咧，你同佢攞咧就真系死亡之吻 ，case of death。但系有啲我觉得系中央觉得冇问题嘅，你唔可以一概而论。 系啊，譬如你攞民主党啲票， 唔系你攞民主党咩问题啫？ 所以我就话回乡证都俾翻佢哋咯，即系起码双方关系都正常化啦。 所以咧，我建议咧就系阿田生或者阿叶柳咧就快啲同泛民加强沟通，沟通啊，系有机嘅。 但系敖甩啊胡官咪得咯。 啊，你有得谂 嗱，你敖甩敖甩胡须就好困难， 俾我哋更清楚个渠道系应该点做嘅。 因为我觉得嗱，如果你提名胡须，好似你咁讲，系策略考虑。胡蘇的政綱根本沒辦法是 entertain 到泛民的，他是策略考慮想有競爭，如果有競爭這件事是最重要，第二可能反陰點，如果這個是泛民的策略目標。 你想想 最基本的八個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如果你沒有競爭你怎麼說得出這八個字？ 那就應該就是什麼呢？ 所以說競爭是最重要的。 你提名胡官就是 in the halfway，又是部分是原则，但他其实都是一个建制候选人，但是策略目标又不知道在哪里。 我跟你讲法，他其实都是很务实的泛民。你说如果真的他百分百操控到哪个做特首、okay? 他是不是真的一定是他泛民之中一定要揀过，或是他都会揀一个建制他接受得到，而就知道他跟中央有计谈、大家一起 work 呢？我反而觉得今天大部分泛民都会揀后者。佢唔会拣一个咧， 佢唔会拣长毛啊，系啊， 中央唔睬佢，咁啊一尾喺度死对着干嘅， 唔会唔会， 但系对佢嚟讲一啲好处都冇 啊啊，嗱、要分清楚，时事评论同埋实际政治系两件唔同嘅事。 同意 系啦，实际政治唔系咁样嘅，唔系好似时事评论讲到咁尽嘅，唔系咧，即系非黑则白，非也。从来泛民都冇谂过执政啊，冇谂过。 之中有啲极端嗰啲咧，就永远为反而反，因为佢嘅市场就系咁。 系， 但系有其他好多其实都系务实，为香港好嘅。OK， 只不过佢要选择，你唔好乜都绑住我。 同埋，我觉得你要睇清楚就系你嘅策略目标系咩先。如果你系希望今次选举系一个有竞争性嘅选举，系甚至系激烈地竞争嘅话咧，你提名胡国兴系冇意思嘅，我觉得。那個是一個純粹是因為立場相近，但是胡國興是因為拿不到建制派的票的，他入了閘之後呢，他是反而調回轉是會削弱了曾俊華當選的機會的。那當然你說喂、葉劉就會同樣會搶了他建制派，一個就搶他泛民的票，一個搶他建制派的票， 因為市場問題嘛，兩個不同的 market 的問題嘛。 我覺得很簡單， 葉劉淑儀如果建制派裏面的支持者會是哪些人呢？我覺得第一就不是那些鐵票系統，我覺得如果鐵票系統決定誰就不用爭的了，那些爭不到的，其實去哪就去哪的了，即是漁農啊、宗教界啊、人大政協啊、民建聯啊，即係區議會啊， 佢都人大嚟 嘅，啲可能咧， 即係話，即係話比較喐嘅，比較上有獨立空間。嗯、exercise 其實第一屆、第一組別、第一組別係譬如商會啊、金融啊嗰扎啦，地產建設商會啊，好多嗰啲咩中企嘅嗰扎啦。咁如果嗰扎嘅話咧，喺各族爭票嚟講咧，林鄭係咪有咁大優勢咧？我都覺得有個疑問喺度。你睇到佢一路 run 個 campaign run 到而家咧，你唔好以為嗰啲人唔睇個 campaign， 佢哋睇個 campaign 嘅話，覺得話點解會搞到咁嘅咧？係咪即係點解會準備得咁差？你做咗咁耐嘅一個即係政府高層，你嘅政綱你唔係今日第一日從政啊嘛？你對嗰啲政策、房屋啊、教育啊、醫療啊呢啲係你嘅 portfolio 嘅嘢，你應該了如指掌嘅噃。你點解要等到三月上旬？三月26號就投票啦。三月上旬，我当你第一个礼拜，即系话得翻三个礼拜嘅时间，你先出政纲， 系唔系一个完整政纲啊？阿林郑嘅政纲唔系完整嘅，阿叶派一个系一个完整嘅。 嗱，你相对嚟 讲，尽管系仲有呢、這个修改嘅空间， 你相对嚟讲 唔止 叶刘嘅政纲 完整嘅政纲之后更加完整咗啊嘛， 优化优化， 因为林郑嘅政纲， 林郑嘅政纲系 佢甚至佢话唔系部分政纲，嗰、那个系为咗抢提名票而攞出嚟嘅工具嚟嘅，我觉得佢之前公布嗰三项，第一佢想攞教育界嘅支持，因为呢个我觉得喺佢嘅 portfolio 攞唔到教育界同福利界支持咧，系低咗一直嘅。第二系咩咧？佢系要攞到商界，所以佢讲税制系嘛？ 第三土地， 第三土地问题 系， 亦都系同地产商嘅支持有关。以首次置業、以置業私人置業為呢個方向，就同曾俊華六成 公營房屋就有個對比喺度。我覺得係一個政治策略多過係一個競選上真係公布一個政策。 咁、哦、但係呢個難免，呢、這個難免。 但你如果即係我就係話，如果你即係一個普通市民睇落去嘅話咧，邊個真係尊重個選舉咧？雖然係一個小圈子選舉，我覺得呢個好緊要。 係啊。 如果你連呢一步你都做唔到嘅話，而你俾人睇到一種傲慢嘅態度，只要有人吹雞，後面有人撐我嘅話，我就可以視民意如浮雲，或者視呢、這個即係、就是、政綱如浮雲嘅話咧，喂，咁就啲人會有個 question mark 嘅喎，就算喺建制派裏面都，因為好多建制派嘅人佢民政都 係係有 question mark， 但係有冇自由意思，係唔係鋼板一塊咧？阿田生就好清楚啦，邊啲人可以 approach， 邊啲 approach 多餘嘅。 有個流有個謠言啫，我想你澄清一下，就係話好多人話入到去投暗票咧，中央都可以查到你投邊個嘅，其實係咪咁嘅咧？ 真係 有冇咁叻 啦？我 我冇聽過喎，同埋同埋我覺得係冇乜可能嘅喎。 嗯。即是我就不明白，所以为什么他们入到去真的要有吹鸡呢？要 跟呢？我相信你有人说这些东西，我都想问一下他，如果你有本事拿到一样东西，但那样东西你永远都不用得的，给了你都没用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有一个方法知道我们怎样投票，除非他将来用的啫，咁啊，即系除非佢唔用就冇人知啦。 嗯， 如果佢用嘅话，啲人实讲出去噶，即系啲人就会话：咦，我唔系咁投票喎、啊。咁佢话：你唔系咁投票，你谂清楚，你唔好讲大话咁。咁啊，即系不打自招。 如果咁咧，如果我 系 Michael， 咁所以我话我呢啲咁嘅阴谋论，我唔信噶。唔系嗱，呢啲嘢佢攞咗嚟，佢点用啫？ 嗱，我举例。如果我以 如果有人捉我上去话喂，你当日应承我咁，但投票你唔系咁，我你讲咩啊你？咁佢要俾证据我噶嘛？ 系 佢俾证据我。 如果爆出去， 爆咗出去转晒波， 整个 system 崩溃， 玩完啦香港， 系一国两制玩完。 佢唯有就系话吓你啊，你吓我唔知嗱，我证据又冇，不过我睇你 即刻抛你啫。 我睇你嘅神情咧，又乜乜乜咁，咁我咪带翻佢转头咯。 嗯、 但如果我用提名票嚟做一个蓝本，即系话我攞到680个提名票，好啦，我就揸住嗰个名单，提名嗰啲名单，然后我就剔除咗我啲铁票，咁我就睇下走咗边啲人，即系佢得票啊，最终 你就你同我讲啊， 嗱，譬如我， 咁我話仲點解你覺得我唔係鐵票啫？我應承咗你噶， 我有689啦。 點解你話我唔係鐵啊？ 咁佢知嘅我啦， 知啊？你話佢鐵多過我鐵，點解唔係佢走啊？點解你話我走啊？ 咁我肯定知道漁農界嗰啲係鐵啲噶啦。 我一樣帶翻你轉頭嘅啫。 咁但係有個譜噶嘛，佢會即係佢個譜冇就係話佢會知道我邊啲人真係會聽我意思去投票嘅。好啦，可能 short out 咗，剩翻就系 你渔农界嘅大佬啊， 走咗150个人， 系咪真系下边个都系咁咧？佢下边个识唔同嘅人，可能有啲人识某啲人咁，系嘛？几个咁你都唔知噶，好难。 咁咪呢个咩咯？用呢个连坐法咯，一个拎住几个一齐去投票咯。 啊，得咩？ 吓， 得咩？我真系质疑翻呢样嘢，就系因为唔可以控制，佢而家先落到咁重弱啊！ 好简单咁讲。如果你質疑呢樣嘢，你諗下先。如果真係咁容易呢樣嘢做到嘅，使乜而家喺提名階段 已經做 咁多咁多嘢？ 係重弱 要 係啦，係 要咁啊， 趕走曬其他嘅，包括你咋，趕走你啊！ 好啦，呢啲咁嘅陰謀論，其實你講乜都得嘅，花生係嘛，吹水乜都得。 但係我覺得攞嚟嚇佢咯。 但係到最後，你睇。實際上發生的事你就知道那些事是否有沒有可能，如果那些有可能根本最近發生的事不會去到這樣的， 因為這些謠言傳出來的話都是慎防人走票的嘛。 好啦，我希望選舉之後你仍然可以跟西環溝通，因為今次你肯定得罪不少人， 而且我真的衷心希望葉劉入到閘的。 我由頭到尾都是捍衛制度，我不覺得捍衛制度我會得罪任何人，所以我就想褪後啲唔講關於人嘅嘢。 OK， 可能其他人唔係咁睇噶嘛。 你所講嘅係有一國兩制 嘅信心。我而家講緊所有嘢係撐一國兩制，想香港一路落去，係咪？我而家撐緊八三一框架噶嘛。 我知道，好清楚呢個立場。 你唔翻八三一框架俾我喎，係咪？ 呢樣嘢有得爭論，不過你係想一個真正嘅選舉。 係。 OK， 好啦，我哋都希望今次係一個真正嘅選舉。 多謝 Michael， 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哋訪問。多谢晒， 有竞争，有竞争， 努力啊，努力啊，翻， 好似梁家杰咁，有得拣先至系老板。 睇下你条袋巾系咪粉红色先睇下， 最紧要有得拣。 好啦，今集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